罪，原来是你所带过，不要说你也自然明白，不能留给你再逃。直至欲罪是代表我，直至欲罪含情意很多，只要你对信物尊敬多，他币值多少又如何。直至欲罪从此不会你，你心自问从前是否一般对我，我只有把眼泪染几火，真情离开我也奈何。谣传很多难查清楚，无疑也有附和，曾令我怀疑他真与我，无言的等，无言的等，等到最后我也知道你负了我。小欲罪若认真看过，冷炽欲地如荷叶长花朵，仿似我正寄望好结果，娇滴地生于爱河。你又做梦从此得到我，我早已明难原谅你欺骗我，哪知道真爱仿似苹果，表面难测心里如何。谣传很多难查清楚，无疑也有附和，曾令我怀疑他真与我，无言的等，无言的等，我也知道你负了我。 君若是我又如何？